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黄子佼，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高雄市长韩国瑜二月底将出访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行销高雄的农渔产品。除了跟当地相关业者签订商业合作契约之外，韩国瑜今天证实将跟马来西亚农业部长、吉隆坡市长会面。媒体问到出访新马会带来多少经济效益，韩国瑜回应，这不是说一次高层的见面就能带来量化的结果。他认为目前谈效益都言之过早，因为行销推销高雄是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必须不停地去做，点点滴滴慢慢加总，让一小滴一小滴的水最后汇成一条大溪流。高雄新闻局长王浅秋则表示，韩国瑜2月24号将跟马来西亚农业部长会面，晚上由吉隆坡市长设宴欢迎，2月25号在吉隆坡跟 Euro Atlantic 签约，2月26号、27号在新加坡跟松森超市签约，并且举办高雄观光行销记者会。至于其他参访参会行程则还在安排当中。高雄市长韩国瑜农历过年期间跟家人到巴厘岛度假引发议论。曾经担任前高雄市长陈菊小内阁成员的陈琼华在脸书发文说，陈菊市长任内过年不出国，连唯一一次出国都因为台南发生地震临时返国。前总统陈水扁今天透过脸书新勇哥物语公开力挺韩国瑜，认为人毕竟不是铁打，市长更应该休假舒压调整再出发，放得下是正确的，任何人再厉害也不能够非我不可，否则就变成没有制度，也失去职务代理人制度的意义。像陈菊那样舍我其谁，不放心交代给别人，爱操烦，一切自己来的观念应该要调整跟改变，要建立行政首长休假制度。至于韩国瑜喊拼经济却出国度假 IP， 陈水扁则认为这是每个人的选择，没有所谓对错，不能说拼观光就不能出国，韩市长要拼观光也不能够禁止他出国。华航机师从8号开始罢工，影响部分航班调度或取消，交通部介入协调，劳资双方今天下午5点将在交通部进行第二次的座谈。监察委员张武修今天说，已经立案调查，调查的重点是行政部门是否有疏失，为什么没有及时预防争议，是否轻忽机师以及工会的相关权益等。张武修表示，2016年曾经发生过华航空服员罢工，这一次机师罢工在2年前已经有蛛丝马迹，行政部门应该要继续了解相关发展，将调查为何没有妥善处理。张武修指出，罢工是劳工的权利，要多久以前预告以避免乘客变成了牺牲品，这一部分立法院可能会进一步的讨论修法，他要关注的则是行政部门是否有事前预防作为，以及是不是有考量替代方案等。华航机师罢工事件第4天，昨天传出第一线地勤人员被迫加班调度。时代力量台北市议员黄玉芬今天在脸书贴文表示，华航应该拿出诚意跟机师工会代表好好讨论，停止强迫地勤人员超时加班，让地勤人员去承担公司应该要负起的责任，并且呼吁台北市劳动局立刻劳检华航，确认地勤人员是否被迫违法超时加班。台北市劳动局回应，目前还没有收到具体申诉案件，例如违反劳基法的七休一、日工时超过12小时等。如果有明确的个案权利受损，可以针对华航在台北市的工作地点松山机场进行相关劳检，并且呼吁资方针对机师工会诉求释出善意协商。 台北股市今天中场收盘上涨71点，来到1000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319亿。台股农历年后开红盘，今天开盘大涨超过127点，重新站上万点大关，包括台积电大涨6.5元最为亮眼，苹概股族群的鸿海以及大力光也开红盘助阵，是今天推升台股向上攻坚的主力族群。至于因为机师罢工事件受到影响的华航，今天中场是以10.20元作收，跌幅3.32%。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点，成为22,175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4点，成为264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99点，涨幅2.60%，成为788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5点，来到2799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0点，成为3181点。日本股市今天假日休市。今天东半部以及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跟东北部会比较凉，其他地区早晚也偏凉，提醒您要特别的注意。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每个孩子都可以像珍珠一样发光。财团法人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小珍珠助学计划，提供有心向学、家境贫困的本会学生补救课程与持续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脱离困境，勇敢追梦。小珍珠助学计划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 谢谢你，让我有机会改变未来。 他告诉我不要哭了，人生本来就苦涩，没有再做选择。 擦干眼泪，做出选择。金曲新人谢震廷第二张概念专辑《爱丽丝》现正发行。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要有台语，就要跟方南强老师学，才会紧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让你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乐啊！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江美琪。 等待生命的河流到远远的，我还紧握手心的加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没时间来不及打卡，我挥霍青春为了几个臭钱，我真心需要大把，我好怕没饭吃，我讲话要三思，有太多的但是我又忘记了三次，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还有很多会要开，这么难的日子要过，导演你要怎么拍，这么多要命的工作超时，想要把我给追回，抬头看中超时，一切都是为了薪水，有多少的不甘愿不敢说，总有点受医院，我没法加班只想下班，能不能完成我小心愿，肚子饿了对不起，我不想每天吃超商，又忘记拿筷子了，输掉也没有反击，加加 上班不要跟我聊梦想，我的梦想就是可以不上班，我想睡到下午1点半，过了这么久怎么才礼拜三。上班不要跟我聊梦想，我的梦想就是可以不上班， 我想睡到下午一点半，过了这么久怎么才礼拜三，闹钟响起了我该去上班，小睡片刻真的起床好难，我是不是可以一直在梦里，怕再吵下去大家得参加我葬礼，我不想排队等电梯，不想面对午休的人群，不想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时间滴答滴，能有什么梦想，只有不上班的愿望，前方没有一点希望，其实我就是个智障，什么钱都扣，什么钱都扣，扣到最后你就是个 Mr. Cole， 虾米龙后虾米龙后，让我下班吧，我就是职业怠惰。 才刚上班就想下班。 但你知道吗？如果身为一个上班族，二月份你前面的假全部都放掉了，你这一个月基本上你只有做大概四分之三个月，你还是拿全薪哎，这什么制度啊？当上班族太爽了吧！ 有上班族要站出来反驳这个根本没坐过办公室的人吗？ 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只要没有工作、没有上班，我们就是没有钱呢 ，zero zero。 上班不要跟我聊梦想，来自于阿达，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我们的生活总是一成不变，即使没有明天无所谓，我们的生活总是一直浪费时间还有金钱无所谓，我们的生活任何总是在说我的生活放荡，每天每一天是我想到晚上要去哪里喝两杯，还是有点寂寞，尤其回家时候，明明吃了很多，心里还是空空，电话的那一头没人说 hello， 瞬间落寞，让寂寞让寂寞沾满整个大宇宙，还是有点不懂，尤其回家时候，明明吃的很多，心里还是空空，电话的那一头没有人说 hello， 瞬间落寞，让寂寞让寂寞让寂寞沾满整个大宇宙。 有人说上班族一年12个月也只有二月爽而已， 哎，有二月爽，你们还有年终哎，还有年终哎， 哎，怎么又想要睡，明明才下午3点，敲门买杯咖啡，前面一律拿铁，学人家吃 biscuit， 一不小心骨折，穷却流行，别以为你什么都行，以为你还说得到做得到，其实你看起来有一点秒，想着冲浪又嫌起床太早，你还是不要耍帅约你比较好，我们的生活总是一成不变，即使没有明天无所谓，我们的生活总是一再浪费时间还有金钱无所谓，我们的生活任何总是在说我生活放荡，每天每一天是我想到晚上要去哪一家，还是有点寂寞，尤其回家时候，明明吃了很多，心里还是空空，电话的那一头没有人说 hello， 瞬间落寞，让寂寞让寂寞沾满整个大宇宙，还是有点寂寞，尤其回家时候，明明吃了很多，心里还是说 hello， 瞬间落寞，让寂寞让寂寞沾满整个大宇宙，还是有点寂寞，尤其回家时候，明明吃了很多，心里还是空空，电话的那一头没有人说 hello， 瞬间落寞，让寂寞让寂寞沾满整个大宇宙，还是有点不懂， 回家之后，明明吃了很多，心里还是空空。电话的那一头没有人说 hello， 瞬间落寞，让寂寞，让寂寞，让寂寞占满整个大宇宙。 海雅古木江正月这首上班下班，今天第一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是立马帮帮忙。你今天有什么忙需要我们帮一帮的吗？欢迎可以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啊。 上班下班回家睡觉，真不简单， 真不简单， 人活着不简单。为了生活，委屈我的梦想，心疲倦的，不如来跳个舞吧，唱首歌吧。下班回家睡觉，真不简单， 真不简单， 人活得不简单。为了生活，委屈我的梦想，心疲倦了，不如来跳个舞吧，唱首歌吧，尽管有你的电话，一起来吧，疯疯癫癫，难得放纵又怎样？我们来加快速度。唱到头像就别乱了，乱了乱了，反正我明天不上班了。不如来跳个舞吧，唱首歌吧，尽管有你的电话，一起来吧。 李千娜的不上班，最近新闻都有在讲华航没上班 罢工，罢工 开始会有人很紧张， 帮忙帮忙。 那我三月的机票就是华航的，这怎么办呢？ 现在才二月中 这就叫做杞人忧天， 太未雨绸缪，就是想得太远了啊。如果他到三月都还没有复工的话，很蛮期待他的股价， 蛮惊人的。 我蛮期待他的股价会到哪里去。 Cindy 说：“各位，你们有在使用记账软体吗？有人有推荐的记账软体吗？你是不是有在用记账软体啊？” 我没有。 之前不是有人在用盖房子还是盖城市的记账软体吗？ 对啊，之前有推荐这个。 对，就是你可以看你的城市越来越大这样子。 对，盖很多公园。 那个叫什么啊？已经完全忘记了。 我来查一下。 Sanfi 记账城市哦 ，Yes， 记账城市， 结账城市， 记账城市，用眉笔收支建造你的城市， 收支哦， 嗯， 收入支出， 嗯， 来建造城市 ，Yes， 然后你一直荒废的话，就会你的城市都是公园。 就是我没有任何的那个，就我金钱没有流动，我的城市就不会流动，就对了。 对 山顶吹吹风，人们在脚底渺小的像个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好想回家，脱了鞋晒太阳。 SJ 说呢，他过年回来发现，天哪 ，God， 我的租屋处整间都淹水了，而且淹的水呢不是清清的清澈的水，是臭水沟的那种脏水。我的家具泡在水里也不知道泡了几天了，我清理完这个家臭气冲天，尬的 好惨哦。 我要如何跟房东求偿呢？ 这要如何哦，不是直接跟房东说，哎，房东漏水了，淹水了，很臭， 我请那个， 我东西都坏了，家具也坏了， 要怎么求偿啊？ 赔啊！ 你说家具就赔一模一样的家具的价钱嘛？这样子 就是好，我让你算一下折旧嘛，好吧？我用了几年，你折旧，你可以折旧给我，但你就人家赔我钱啊！哎，这跟我一个最近一个朋友的遭遇很像，他也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租屋处淹水。 为什么那么多人突然租屋处淹水？ 对，所以我刚刚你在讲的时候，我还想说， 你朋友来留言吗？ 对，我朋友在听吗？然后他是一个就是有收藏品的人。对啊，所以那是很心痛哎，但是他的房东就是有赔他，赔了好像20000块吧，这样子。 他那个收藏品就这样吗？ 反正就是他，我不知道那个收藏品的价值如何，但我也不知道他们如何去 negotiation， 那最后就是房东赔了他20000块。 偶尔我们都要跟人家 negotiation。你今天跟你主管 negotiation 吗？待会下节目我跟我伙伴 negotiation。 I love negotiation， 你学起来吗？今天这个单字 negotiation， nego 一下 nego nego nego， 你今天 nego 了吗？ 今天 nego 了吗？ 好想放假来自谈雅蔡健雅。有人说你去纽西兰发生什么事情吗？有趣的吗？这个是不是要留在马克信箱再来好好畅谈啊？ 哦，可以啊，锁定那个 YouTube 马克信箱。不过你可以看一下我的手，有看到吗？ 哎呦， 我像蛇一样全部都脱皮了。 是晒伤吗？ 对啊，是整个晒伤啊。 你怎么没跟我说？ 太可怕了。 我可以拿芦荟给你，我超多哎、欸。 现在已经快好了、啊、很可怕，就是去那边他们太阳很大嘛，然后不会烫啊。第一天就在 Queenstown， 然后就爬爬照 啊。你没有羞羞的感觉吗？ 没有，完全没有。然后第二天就是，第一天的下午晚上回到家以后，发现好像有点发烧感哦，其实就是皮肤发炎。 难道我要感冒了吗？ 对对对，就是想说哇，如果要在，因为你知道在过年前的时候，电台是个毒窟嘛，就病毒很多这样子。然后我撑到了，就是我想说哦，还好就是没有感冒，就去那边不会在这边要发作吧。就后来就发现哇，我红的跟瞎子一样。 你有马上买芦荟来敷吗？ 没有，隔天就真的就是不能再被太阳晒到，就是会只要晒到就会刺痛， 会痛吗？ 会刺痛。然后花了一个礼拜，他现在就一直在脱皮，蛮可怕的。 那您太太还好吗？ 她很好啊，她有擦防晒啊。 你就是不肯擦就对了。 不是，因为我没有想到他的太阳这么烈啊。 那个根本就没有树荫，没有东西在挡住你耶，就这样。 就是没有想到，就是这样晒以后才，就想到小时候的讲说，你们知道吧？南半球澳洲纽西兰上空臭氧层破洞这一件事情嘛。然后那时候我才想到，哦，小时候好像有听过这件事情，然后就觉得这是真的，然后就马上去查那个纽西兰的，就是他花了多少的医疗费用，每年花政府花了多少医疗费用在防治特定的病症。第一名支出。就是皮肤癌。 说到记账，有人推荐那个 CW Money， 说很好用，推荐给大家。大家在很多地方，其实皮肤真的很脆弱，要记得擦防晒哦。但如果你是去海边的话，你要进海水里就算了，你不如考虑穿潜水衣。因为我看有人在海洋工作的人，就是说你，他说吼，你们那些煤啊擦再多，你知道下水几分钟冲冲冲就没了，又危害那个大自然的环境。

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准备要刮刮乐的马克。 各位，坐在我面前的是即将成为500元刮刮乐300万的 头奖得主。 天哪，500万应该多少分我一点点吧？ 电台的大家就靠我了，我要拿出50块来刮。如果天塌下来，明天还是值得期待。如果丢了工作，那就干脆换个生活。如果没有退路，那就暂时停下脚步。如果他不爱你，就是他的问题。生活需要多一点乐观，这样过日子才不会太困难。想不透的就让他转个弯，不怕输的人才最勇敢。生活虽然是个大麻烦，但有计划也有变化才好玩。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挑战。看你的表情， 目前刮掉两格，刮掉500块， 至少回本。 但一张不可能有两个奖吧？我有点难过。 300万，我想是每一300万到底是一格就会有300万，还是100、100、100累积起来会有300万呢、啊？ 怎么可能？你是什么意思？叫100、100、100累积？ 就是每一格都有奖，因为通常那种大奖几千的，就是每一格他们都是中奖的，然后累积起来超多钱。 真假的？是这样？ 我看我旁边就是那个很有刮刮运的朋友都是这个样子。 那大家，我再继续刮。 生活需要多一点乐观。生活需要多一点乐观，这样过日子才不会太困难。想不透的，有一个人发出一个叫声。生活虽然是个大麻烦，但有计划也有变化才好玩。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挑战。想到某位听众私讯到青春点点，说他刮中了100万， 对，而且他在一个月之内刮中了100万，以后又刮中了10万，一个月之内刮中110万， 自己的年终自己刮。如果丢了工作，那就干脆换个生活。如果没有退路，那就暂时停下脚步。如果他不爱你，这是他的问题。生活需要多一点乐观，这样过日子才不会太困难。想不透的就让他转个弯，不怕输的人才最勇敢。生活虽然是个大麻烦，但有计划也有变化才好玩。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挑战。屁雅的歌曲《生活需要多一点乐观》，有人帮帮忙在问说，上个段落蔡健雅的《好想放假》，上一首是谁的歌呢？那一首是李千娜的《不上班》。生活虽然是个大麻烦，但有计划也有变化才好玩。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挑战。 唉，就是500啦。 也至少有回本 ，OK。 这是什么小小的志向？买就是要赚头奖啊！怎么回本？真的、哦，当然是真的，哇，真的、哦。 今天第一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在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如果你是刚刚加入我们的新朋友，立马帮帮忙这个单元呢，就是你生活中的大小事，有时候觉得想不出一个头绪来该怎么办呢，需要大家给你一些建议的话，这就是立马帮帮忙单元的主旨。你可以把你的问题，把你的烦恼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我们两个帮不了忙，还有广大大概几亿的听众会一起帮你的忙。 几亿是指细胞吧，我想不是人哦。 有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们出了车祸还是怎么了？ 那个我看不太懂哎。 说，老公对于如果就是要和解的话，要先把那个车祸和解金额提高，让对方杀价。老公不能接受这个样子。 嗯，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接受呢？还是其实不用提高呢？ 你说就像买房子，明明你的就觉得800就可以卖了，你就故意开950让人家看。 或是像是接 case 接案子，嗯、明明你想要20000块， 你说哦，我这个 case 要30000哦， 然后让大家砍25000、22000。 其实这个习惯很怪哎、欸， 很糟哎、欸。 对啊， 可是，一般车发生车祸以后，就是现在车子不是都有保险， 他不是帮你调解吗？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你就告诉保险员一个业务员一个，我损失的这些钱大概要一个什么什么金额， 嗯。 然后你要帮我谈到这个， 嗯， 低于这个我不接受， 嗯 嗯。请为你自己加油，阳光把灿烂的笑容。咖啡 no sugar, I love my job。请为你自己加油，阳光把灿烂的笑容。咖啡 no sugar, I love my job。 这个问题我才是真的无法理解。过年的时候呢，第一次跟男友的妈妈见面了。 嗯， 结果男友妈妈嫌我看起来太乖。 太乖是什么意思？ 不是妈，乖有什么不好呢？妈，你们不是希望我乖乖的吗？ 不再有趣，情绪变得忧郁，失去了纯洁的笑容。TikTok TikTok, what's going on？ 又离我而去，没来由的恐惧，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TikTok TikTok, 不重要是什么？请为你自己加油。阳光把灿烂的笑容，咖啡 no sugar, I love my job。请为你自己加油。阳光把灿烂的笑容，咖啡 no sugar, I love my job。 I love my job， 来自于赖慈宏。有人说，是不是因为要媳妇看起来 cam 卡一点，还是怎么样的？要精明一点，乖乖的被人家我、跟他戆戆，什么都不会晓得呢？你应该从你的包包拿出一台点钞机，妈包20000给你。这样有没有很精明？ 我觉得这个好奇怪的期待哦，就如果太精明又会有婆媳问题，说哦这个太不行，然后太乖又说哦那个太乖，就是到底要干嘛？ 你问我，你问我没有用。我身边的朋友呢，都是属于就是看起来太坏被婆婆讨厌的人。 快乐， 抱朋友的料怎么这么快乐啊？ 发现王子公主居然也有在陪酒，于是长大了以后你发现课本里面教的学的都只能当参考用，于是长大了以后有些事你非得要经历搞懂，长大了以后不想懂也要懂，让命的接受不让命的接受，只是受伤还汹涌，于是长大了以后我们都跟那些事做了朋友，用尽力带出贴近即使才是你的自由，就没人能够就没人能够做好的圣诞节没有圣诞老公公，于是长大了以后你发现无钢巧儿都不住在月球， 于是长大了以后，你发现王子公主居然也有在陪酒。于是长大了以后，你发现课本里面教的学的都只能当参考用。于是长大了以后，有些事你非得要经历要懂，长大了以后不想懂也要懂，让你的接受不让你的接受，只是受伤还受用。 谢和弦于是长大了以后，长大以后就很多烦恼。哎，当初卡提亚在见你爸妈的时候，在见之前他有很紧张吗？ 他没有吧？ 他有跟你透露说，哎，就是你爸妈有什么，比如说比较喜欢穿怎样的女生吗？就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你见别人父母不可能穿低胸暴乳跟就是露长腿啊，这是很基本常识吧。 可是如果我就是一个很长，我就是 Julia， 我就是只有短裤啊，对我来说这是很正常。我不知道对爸妈来说，哦，这是露长腿哦。啊，我本来腿就很长啊。 那真的就是你的问题啊。 想做什么呢？ 那就是不是婆婆要讨厌你，是你惹人讨厌。 我穿了长裤，但超紧，露出了 骆驼蹄。 好了， 婆婆。头发溜溜的山上。 婆婆，擦了，婆婆，擦了。这样呢？ 就是有事嘛。 哦，啊，因为我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象过那样的场景啦。 我就很期待你见婆婆会穿什么。 欸，但是我从我朋友经验法则我知道，他没有穿低胸，但是背心是不可以的。 对啊， 背心不行。好，我们都 就跟要去，就是你就想象今天要见爸爸妈妈或是男友的爸爸妈妈， 还是想象成见主管。 你就想象成哦，见主管不一定哦，见主管也许弟兄有用。你要想象成就是你今天是要去伊斯兰或是印度教的神庙里面参拜的那种服装。 哼，哇，包这么紧。 嗯。 과의 내 실수 하룻밤을 사랑하고 했으면 실증 책임지지 못할 이기적인 기쁨 하나 때문에 모든 것이 망가져버린 지금 멈출 줄 모르던 나의 위험한 지추 이젠 아무런 감흥도 재미도 없는 기분 나 벼랑 끝에 혼자 있네 I'm going home 나 다시 돌아갈래 예전의 제자리로 언제부턴간 난 사람들의 시선을 두려워만 I wanna say goodbye 이 길의 끝에 방황이 끝나면 우리 후회 없는 채로 틀린 감을 수 있길 Loser 외톨이 상처받는 겁쟁이 못된 양아치 거울 속 Big Bang 的 Loser， 那怎么男生见那个岳父岳母比较没困扰啊？ 嗯，一样吧，你不能穿短裤夹脚拖，不修边幅，指甲脏那种，一样吧。 所以你第一次见岳父岳母有非常有认真整理一下自己的仪容这样？ 我平常也没有我平常也没有吊嘎跟就是蓝白拖走在街上啊。 夏天你很爱穿夹脚拖，非常的矮，那一双就是橘色带子，看起来很讨人厌的那一双。 橘色带子， 就夹脚那个带子是橘色的还是什么的？ 那不是我吧？ Yeah. 是吴仲强吧？Yesterday, all my dreams they seem so very far away. Now that you came in my life, I've changed in every way. Inside of you, I see the light, girl. It's just you and me. You know it's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曾经太委屈，不想碰爱情。 陶晶莹再加上了方大同的示爱，请问要怎么样可以在家里好好读书呢？我家附近也没什么可以静下心来读书的地方，我要如何在我家可以清心寡欲的念书？ 好像有点难欸。如果你在家没有办法的话， 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你是必须要换一个环境， 没有办法打造出一个。 哦，最近呢，就是很红的韩剧《Sky Castle》。 嗯， 很夸张的是，他们呢，这有钱人家里面会自己打造一个自习室。 嗯， 然后那个自习室呢，其实就很像一个小房间，然后那个小房间里面的布置呢，就跟 K 书中心一个格子一样。 可是他们家不就一个人吗？ 对，他们家就是一个人啊，那就是你一个人的 K 书中心。嗯， 啊，我隔间，我隔壁又没坐人。K 书中心不是是有一种很肃杀的氛围，就是当你想要放松的时候，你看到隔壁想说他还在拼，那我也不能放弃这样 啊？是这样哦？不是啊，它就是一个隔音的小房间，就像现在 最近已经退销那个 KTV 个人 KTV 房一样啊，他就是开一个门要进去，然后就模拟像是一个 K 书中心的环境。如果你在你家的书桌没办法读的话，你就进去那个，我觉得好夸张哦。 还是你在你的书桌，你坐好之后，你就是请家人帮你放满所有鸡蛋在出去的路上。 你说一动就会蛋就会踏破， 啪啪啪 啪，你只能坐在那边。 我觉得没有办法，定心这一件事情真的就是要靠自己。就是如果你的，因为家里面诱惑真的太多，什么电脑啊、手机啊， 那如果你家是没有网络 的 呢？ 还是有床啊，你还是会想要睡啊，还是有漫画啊，还有报纸啊，那些什么东西，去喝个水吧，然后去玩玩东西， 啊 对啊，吃个冰棒， 看润发跟洗发后面那些成分啊 之类的，就是家里面的诱惑太多了啊。找自己，挤在公车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 Yeah, 每个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个外，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可不可以让我再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哗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Oh yeah， 我要说我只会胡思乱想，我要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啦啦，当我去淋雨。Oh yeah， 我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在我的屋檐下哦，睡在我的被单里面哦，听着细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飞越国际换日线的乡愁，跟着水鸟过境101，心终于在碧波白靠岸，走遍千山万水，还是碧潭最美。碧波白，2913-1333。

长饭假期。 师傅，我家最近气氛不太好。 我算算啊，你们家有脏东西缠上了。 什么？ 夫妻俩是不是每到过年就吵架？ 请师傅化解。 是马桶有问题，死角难清，内壁发黄，脏物不去，好运不会来啊！ 快换拖桶水龙卷马桶，洁净三大科技，轻松去除脏污。龙卷式洗净，洗贴心抗污釉料，圆弧设计，换上好马桶，去污除秽，好运就到。 没有谁知道你的孤独是什么形状。流行钢琴大师 BK 课全新专辑《光无尽坠落的美丽》绚丽发行。 我是 Tanya 蔡健雅。 有些爱，有些人，可以口头将回忆留在半途，心却淡，你却还弥补一些执着，真实的，留下的，触动但却依然在爱里痛苦，找回归属，回到那。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农会副主委黄金城今天说，日前从旅客弃置的山东火腿肠验出非洲猪瘟病毒，中国山东是非疫区，而且通报一二月疫情已经下降，但是台湾一月份验出中国猪肉品阳性的数量最多，质疑中国并没有掌握非洲猪瘟疫情。非洲猪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在农委会召开记者会，黄金城指出，依据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网站的中国大陆非洲猪瘟疫情状况图显示，中国大陆通报的疫情急剧降低，但是台湾从周边机场或者是港口的弃置箱检验旅客丢弃的中国大陆猪肉产品验出阳性，今年1月份11件最高，2月到现在有2件。他说，加工品验出阳性跟疫情发生的时间会有时间差，如果中国国台办曾经说过已经掌握疫情急剧下降是真的，那么今年三四月台湾从旅客弃置的中国大陆猪肉品检验出非洲猪瘟件数应该要急速的下降。日本猪瘟疫情蔓延5个府县，包括大阪府、爱知县、长野县、岐阜县以及滋贺县，部分养猪业者要求使用猪瘟疫苗，但是农林水产省担心一旦使用疫苗恐怕不利猪肉出口，目前已经备妥可供大约100万头猪使用的猪瘟疫苗，不过态度是备而不用，将先采用及早发现、紧速扑杀以及消毒等方式来控制疫情，如果真的到了完全无法控制猪瘟疫情扩散的阶段，再来研究就使用疫苗。日本农林水产省表示，非洲猪瘟是目前没有疫苗而且更具传染性的猪只疾病，就算哪天进入日本也不足为奇，所以目前因应猪瘟疫情依赖疫苗将是最后的手段。技师工会华航分会2月8号启动史上首次技师罢工行动，今天是春节连假结束后的第一个上班日，华航表示今天取消26个航班，明天预计取消22航班，后天取消3航班，今明两天计划搭乘华航出国的民众请随时留意华航航班的最新动态。至于明天取消的22个航班包括了 CI064 维也纳台北、 CI641、 642、 CI919、 920台北飞香港来回、 CI188、 189台北釜山来回、 CI791、 792台北河内来回、 AE991、 992台北厦门来回、 CI055、 052台北雪梨来回、 CI753、 754台北新加坡来回、 CI075 台北飞罗马、CI192、 193台北大阪来回、 CI166、 167高雄大阪来回、 CI711、 712高雄马尼拉来回。至于后天2月13号取消3个航班，分别是 CI076 罗马飞台北、 CI073、 074台北阿姆斯特丹来回。 南韩综合指数今天收盘上涨3点，成为2180点。日本股市今天假日休市。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35点，涨幅1.34%，成为265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37点，涨幅3.08%，成为7921点。香港证指数上涨132点，成为2807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2点，成为3190点。台北股市今天中场收盘上涨71点，成为1000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319亿。第61届格莱美音乐奖颁奖典礼今天在洛杉矶举行，美国乡村歌手凯西·马斯葛雷以《闪耀时刻》赢得最佳年度专辑大奖以及最佳乡村专辑奖。最佳年度唱片、最佳年度歌曲奖以及最佳音乐录影带奖，这就是美国拿下。得奖者是由一名淘气阿甘的唐纳·葛洛佛以及约兰松拿下。最佳新人奖杜娃·黎波，最佳饶舌专辑奖侵犯隐私卡蒂 B， 最佳摇滚专辑奖 From the Fires 葛雷特·范佛利特乐团，最佳流行演唱专辑奖田道帆亚利安娜，最佳流行二重唱团体奖歌浅带女神卡卡以及布莱德利库伯，最佳当代都会专辑奖都是爱卡特夫妇，最佳节奏蓝调专辑奖同名专辑 HERHER， 最佳另类音乐专辑奖色彩国度贝克。至于台湾艺术家萧清扬设计的董事长乐团暨唱片包装第五度入围格莱美奖，不过今天跟大奖擦身而过。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了，云系发展旺盛，今天兰屿地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今天东半部以及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大村立港，人拢回来啊！ 水妹，这摆出棚货都卖出去了， 这摆我高雄大发财了。 好，就听水妹话，紧来买厝。啊，刷来要哪行啊？ 兔子跟着月亮走，啊，买厝当然是跟着乌比走。 买房子上乌比，上乌比乌比，呜呜，奇怪了乌比，上乌比乌比。 买厝买对不买贵，快上超省房屋比价平台乌比。 过年都说恭喜恭喜，乐天 Kobo 电子书却要说我爱你。2月11号前消费单笔满千，就送乐天点数520点我爱你哦。还有蓝光拜拜阅读器，乐天市场 Kobo 直送馆同步销售，快搜寻乐天 Kobo K O B O。 乐坛年度盛事，最强精选诞生，泰勒斯、魔力红、Lady Gaga， 还有亚利安娜、德瑞克、肯卓克拉玛等跨厂牌22首，都在2019葛莱美的喝彩。环球， 我是陈奕迅。 飞碟 Network， 飞碟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내게 전화해 빨리 전화해 Loveholic 来玩吧，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欢迎你来玩来玩，每天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星期一到星期五来跟哥哥妹妹一起玩。 今天的第二个小时要来玩什么呢？生活灭火。哇哦，过了一个年，大家拿到了红包，或是你的年终已经花差不多了，有什么想要生火的东西呢？觉得我最近觉得哦，看到受不了，想买，让就是广大听众朋友们，可能已经有人已经先被生过火了，然后来帮你灭灭火，说这个不要，这是个坑，不要跳进去。 刚好在 APP 上面呢，看到有人在分享说，就最近刚好脸书上好多人去看了台北市政府那个光之响宴，这个。照片看起来真的都非常非常的美， yeah. 可是当你看到那个照片，你再往下仔细看，那个万头钻洞， 你说人很多是不是？ 对啊， 像庙会啊，很潮的庙会， 潮潮的。想买的东西呢，都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哦。 第一个生火灭火的询问是想要买 P 牌的免治马桶，然后为什么想买呢？是因为它有一个360度的泡沫清洁，该去买吗？ 你说对你屁屁射出泡沫吗？ 应该是不是对皮肤吧，应该是他自己清洁马桶吧， 哦，他会自己清洁哦。 哦，我猜是这个样子。 可以啊。 你觉得免治马桶是一个？ 然后他会自己清洁呢？ 是一个必须，对不对？ 对。 我觉得现在很多家电都在卖，就是清洁材，包括像是什么帮你除尘螨的吸尘器，然后就是除完就是吸完你家那个床垫或者棉被，然后吸出一大堆尘螨。 你看看，你都睡在这上面呐。 对，然后之前前几年红的是那个女生的洗脸机嘛，也是就是洗洗洗一洗，然后就这样就不会伤害到你的肌肤。另外还有那个导入导出仪，然后说你看你的肌肤里面有这么多脏东西。 现在是还持续在流行的是按摩脸的那些黄金 T 字棒啊。或是那个滚轮棒棒啊，等等之类的。 然后还有像是洗碗机、烘碗机跟洗衣机，也都是推出那种说，你看它会自动自己洗哦，就不会有那个脏污哦。因为平常洗衣机可能每半年就要请专业的人来清洗，你平常看不到，可是一清洗完，哇，这么脏！然后现在有这个功能，让你自己洗，就是越来越多，现在就在加这个功能，就是让你觉得这样会比较干净。 卖你一个清新的幻想。 对，但是想要跟大家讲讲，就是我们真的没有那么脏，就是不要有一个这个被植入的一个想法， 就是垃圾起垃圾多吗？ 就是其实真的没有这么夸张，就不要觉得哇，它可以好清洁、好干净。你知道生在一个无菌的环境里面，你反而比较容易生病吗？ 哦，对对对 对， 就像那个神隐少女 啊，什么？不能再吃了， 不是那个他那个巨婴啊，婆婆说外面有细菌，去外面会生病的哦。你看他去绕一圈，他有生病吗？没有，他还会站起来走路呢。他说那一个他那一台洗屁屁呢会自动进行三次清洗，但是呢三次、就 是、他说强效除菌效果达99%。 其实他只要自己会洗净就好啦，就我们家那台就是你久久给他按一次大洗净，他就有那个啊，就自己大洗净一下就好啦。啊，如果你真的觉得哪边不够，其实你就拿不要的那个牙刷刷一刷就好啦。 是这个古老时代到底有多坏，只想在潜意识里留存，妹妹有心情不出来，出来这个世界也奇怪。 最好你搬过来。 林宥嘉的自然醒，播员说想买好用又好看的床夹，但是牌子呢他只认识 Potter， 我想他应该是要拼 Potter 吧， 他写 Potter Potter Harry Potter 是 Potter 吧、 欸、哈利波特是有演有拍完是不是， 有啊，有结束啊， 最后一集到底叫什么，那他的结局到底是什么， 我不知道结局什么，我从一开始我都不太知 道，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就是都断断续续的看、 啊、 然后昨天我就看到哈利波特，因为最近电影台狂播各式各样什么一二一二一二好多、 嗯、 我就看到那一节结束是哈利波特跟疑似他老婆的人推着他的小孩，然后妙丽跟荣恩也推着他们的小孩，要让他们去九又四分之三的月台，让他们小朋友搭车去学校。我心想，难道我看到了结局吗？ 是最后一集吗？ 然后他的小孩子问他说：“如果我被分到了史莱哲林，该怎么办呢？”就类似这样的。 哈利波特最后一集 啊、哦！对不起，我们在进行是生活灭火大会，我的错，这应该在上个小时问大家 的。对啊， 那我下礼拜再问大家，大家不要管我，不要理我。 有人问生火灭火，请问女朋友相机十，哇，已经出了第十代了。 还有人在买女朋友、哦， 对， 天哪， 第十代好用吗？我自己是用第八代。 你用女朋友八哦？ 对，我是 GF 8。 嗯， 然后我觉得， F 八， 我觉得它的缺点在于就是录影方面，因为其实我是用它来。做我的 YouTube 影片的，我是把它当摄影机用的。 嗯， 所以我没有。 它也是为了拍那个 YouTube 跟 IG 哎。 哦，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要用录影的话，它录影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空转的时候会有一个哒哒哒哒的声音。 空转。 就是你在录影的时候， 嗯， 它很容易会哒哒。如果你要它 录进去吗？ 会啊，就是你的影片就会有一个哒哒哒，就是隔几秒就一个哒一个哒一个哒的声音，因为你需要自动对焦嘛、 嗯， 除非你要把自动对焦关掉， 嗯， 关掉就没有声音，可是那、啊、你就会糊啊。 所以搞不好就是， 可是这是 8， 我不知道10还会不会有，嗯、可是我知道6、7、8好像都有这个 问题， 問題对， 6有这个问题，还让累积到8， 嗯哼哼哼哼哼。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啦，就是你再买一个麦克风就可以解决，就是你就不要用它内建的音源，你自己外接音源就好了，麻烦一点，但是可解决 ，solvable。刚刚的哈利波特、啊 哦哦哦、要不要买 长夹 Potter 的长夹是不是， 对， 你 我觉得啊就是看你有没有那个品牌迷思，因为我觉得现在百货公司有一些比较年轻一点的或是台湾自有的品牌、 嗯、 或是国外比较没有什么名的牌子、 嗯、 他们的价格其实比你刚刚说的那个挑夫牌还要便宜、 嗯、 然后其实又更素更好看、 嗯、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牌子迷思的话是可以去买这个的， 有可能是因为你觉得你只认识这个牌子所以你就狂看这个牌子的皮夹， 就是你去晃一圈你会发现有蛮多蛮好看的， 其实是可怕的爱与罗曼史，来自于桑田佳佑。谢谢大家帮我解决了我的问题，原来我就是看到了，我终于 《死神的圣物二》 在多年后看到了《哈利波特》的结局。哈利波特的小孩演员蛮可爱的哎，比哈利波特可爱好多。 我选择去洛杉矶，你一个人鸟飞向巴黎，尊重各自的决定，维持和平的爱情。 有人想要在客厅放一台 S 牌的49寸电视看影片打电动， S 牌是什么？你是说 Samsung 还是 Sony 啊？这两个差好多、哦，价格也差很多。 49是多大啊？ 很大吗？ 四九很小哎、欸，以现在的标准来讲， 这个多大？我们录音间这个多大？ 啊，我们录音间十九吧。你在说什么？ 你家的多大？ 哦，我家、哦、 嗯， 六五。 哦，那好像四九真的蛮小的哦。 嗯， 搞不好他家就不是人像人家天龙豪宅。他就距他的那个很近，他都不会买那么大、啊 哦。现在跟那个远近没有关系，不是越大就要坐越远哦。 是哦。 对对。 这句话真的不能让我妈听到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盖不过去，你时空时间旅人啊，后面热热可以盖到前面的。 还有人说 S 还有夏普哦， 哦 夏普、 对对 Sony、三星。 嗯 嗯嗯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等一下，他的问题是什么？能不能买哦？ 对啊，他说用来看看影片、打电动用的，看你有没有，就是看影片跟打电动这件事情，在你人生中占。多少的时间？ 很重哦！我昨天看那个跟拍到你家，然后他们跟拍了一个男生，然后就是跟他回家，看起来就有点就是宅宅憨憨的，然后很老实，有点害羞。你跟他回家之后，发现他是《勇者斗恶龙》的迷，就他不管什么东西是史莱姆，然后地垫也是那个闯关那种地垫，然后冰块也是，然后盘子就是他就活在《勇者斗恶龙》的商品当中。你就看他那边还拿着玩游戏玩玩，然后他说：“哦，这是我的角色。”那虽然说我都破关了，可是一直会推出新的章节，所以你平常要练等，你要累积很多的钱，有新章节你才可以马上跟上这样。然后说：“哦，那你有第二个角色？”他说：“哦，第二个角色是我就模拟我女儿玩的角色。”他就说：“你有女儿？”他说：“对，他现在就大概14岁左右，就是他几年前离婚了。”那你为什么离婚？哦，因为我开始玩《勇者斗恶龙》。 因噎废食啊！ 他就说：“我不太确定确切的离婚原因，但大概应该是这样吧。 Wow. ” 然后就是说他离婚的时候，当然也有争取那个 抚养权， 可是他老婆已经把搬家什么手续全都办好，就全部抢先他一步，全部都弄好，然后弄好之后，他也没有得到那个权利。那他们就说：“那你多久没看到你女儿了？”他就是，可能他那一年三月离婚，那一年的五月黄金周还见过女儿，然后之后完全就是都没有看到， 看 几年都没有看到。可是他就一直在就是继续玩他女儿那个角色，希望有一天他女儿可以来玩这个角色。他们就问他说：“那你女儿喜欢电动吗？”他就说：“哦，他喜欢玩游戏，他应该也喜欢《勇者斗恶龙》吧？”他说，所以他就说：“那你们搞不好曾经在虚拟世界里面其实见过面。”就是 这是一种好自我沉溺于幻想式的， 就是 这是 wishful thinking 啊，这不是真的啊。 反正你就是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你就看他就是一个人在他的那个小窝当中，然后默默练着两个人的等，然后就是还是非常的沉迷在《勇者斗恶龙》当中。虽然他因为这个失去他的婚姻，他就问他说：“那你现在有你 后悔吗？” 他就说：“嗯，但现在生活比较快乐。” 哦。 你的足印忘了带走，却也忘了你来过。再次回头，回到我愈合的伤口上踩过。别问我，别问我，孤独的生活，我不懂，我不懂，我不懂从容，我沉默，因为心被掏空，不是面对你而词穷。别问我，别拿我当借口逃脱。我不懂，我不懂，你说了什么？我低头，因为不想冲动，因为在寂寞的时候曾拥抱过。 什么是瓦斯烘衣机呀？ 烘衣机有两种，一种吃电的，一种吃瓦斯的。但吃瓦斯的

家，就爱点你 UFO。 对宠物没兴趣，对婴儿也没什么兴趣。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来自于糯米团，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在进行生活灭活大会，最近有没有想买什么东西？觉得有点两难，不知道要不要掏出那一张信用卡呢？尤其现在很多的卡回馈越来越低，我还要买吗？ 我觉得现在信用卡有的很烦，它就是每个礼拜要你去登录，你知道吗？ 为什么还要登录？ 就登录以后才会就是刷满多少会送多少这样子， 好 麻烦啊！都不是无脑回馈啊！ 我就是要无脑卡。唉。啊，如果你有任何想要生活灭火的东西，你有点困惑的东西，有点想要听听有没有人使用过的意见的话，都欢迎你留言在我们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咯。 有一个说的是很专业，他直接就是打出那个型号，这样 P 牌的，哇 P 也有好多好多，有 Panasonic， 有 Philip， 嗯， 好，那个非牌的非牌的电脑萤幕，然后他连那个型号都打出来，我查了一下，它蛮大的哎，然后网络上有号称说它就是什么 画面最棒、最厉害的电脑萤幕这样子。那你必须就是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去适应它。 你这边太立了吗？ 对，因为太大了，就因为电脑萤幕本来你就隔自己眼睛很近的东西，可能从像我们这种从19寸换成40几寸， 很大哎、欸。 对，你可能就你在滑滑鼠的时候，以前就是动作小小的，但你可能那个你可能要滑蛮远的。 这个在过一阵子之后呢，你就会开始生火灭火，在问说哪一家的叶黄素有推荐吗？ 或者哪一家的那个什么，就手腕扭到什么网球肘， 有推荐的吗？ 和你正要走去的那个方向才不会远望、路上闪烁的路灯把天窗点亮，该不该暂停一下， 等路灯信号确认，等红灯灭了，我等我们真的心动，等时机成熟， 停下来，把地图打开来，我们还在夜里打转，明明这条路是那么宽，谁不懂这份爱，未来越来越不未来， Either we go wrong or go right, we go on, Neither we stop be nor be back to the start, yeah.十字路口峰回路转，我们先停在这里彼此打转，过去的风景还在，要怎么继续往前开，当未来变成原来， 前面路口停下来，把地图打开来，我们还在夜里打转，这条路是那么宽，谁不懂这份爱，未来越来越不未来， Either we go wrong or go right, we go on。 这个生火灭火真的是，我就想问你说 Are you okay? 怎么了？ 哎，我想要买一台 GoGoRo。 嘿、hey. 啊，我没有驾照，请问我是不是应该先去考驾照？ 对，照理说是这个样子没错啦，但我也没有什么资格讲，毕竟呢 满头的黑人问号、 我也是先买车才去考驾照的。 什么啊， 不是，你要想想看，我在没有车的时候 怎么 我要怎么练车呢？我要怎么去考驾照 啊？朋友载你去啊，你在台湾练车不是也是听众的车吗？ 就是没有朋友，为什么要这样子？ 少在那边讲，现在男生都讲自己是边缘人，像好好一样，都说自己没朋友，都纷纷结婚，搞什么？你们这些人，我们这些网友眼睛雪亮 ，OK？ 雪你个大头！ 可恶！你好好跟我们 negotiation 一下好不好？ 还在 negotiation 不是这样用的。 身奔向每一道阳光，我跌倒是种成长，我哭是一种释放，我存在不是假象，我不管我倔强，为爱付出疯狂，为梦受一点伤，为保护我的信仰变得更坚强，为执着横冲直撞，为你说了点谎，别说我一直找不到方向，就飞翔，我以为我已经累了，无法再回头，没有目标的翅膀，我是 却让身体再次感到了沮丧。 我微笑不是假装，我醉是因为渴望， 我奋不顾身奔向每一道阳光。 我跌倒是种成长，我哭是一种释放， 我存在不是假象，我不管我倔强。 有人提醒，因为这个礼拜呢会有西洋情人节，所以如果你有另外一半，然后他是非常重视过节的朋友的话，可能提醒你该做一些准备咯。 这就需要 negotiation 一下了。 有人说 negotiation 到底什么意思啊？ 是谈判的意思。 时候去日本，因为也是二月份，然后也是因为二月就有西洋情人节，所以在很多的店家就是开始会推出一些什么情人节限定啊，然后再卖巧克力啊，让大家去抢购啊等等之类的。 喜欢你，我喜欢你，一直喜欢你，Baby，就是你紧靠近我。

满足你对爱理想中的伴侣。我一直怀疑惶恐是错，言不由衷表示着对你真的好在意，可是我欲语还休，在原地不动，不是怕说了不能回首，是怕爱难留。 黄子佼， 今天的生活灭火呢还有很多，包括像说值不值得买 Switch 啊，或是家里面的健身器材值得继续向上购买吗？现在已经买了椅子哑铃啦、 嗯、 然后还有什么低周波按摩器， 嗯 等等，这一些就是当然就是还是要回到说你真的会用它吗？ 嗯， 就是你有时间玩 Switch 吗？ 嗯， 然后你现在买的那个椅子哑铃跟健身器材，你有持续在使用吗？如果有的话，然后你会花很多时间在上面的话，当然就是有这么多时间，然后你再开始想要不要买这件事情，不要想说我买了以后我就会花时间在上面。那 可是大部分买的人买之前都是雄心壮志的， 就常常买来以后就是等于是，尤其我们住在台湾，然后大部分都是寸土寸金的。 嗯， 放一个电视游乐器或者 Switch 什么那个可能还好，放一个大电视哦，可能就压迫感很大了。然后再放一个健身器材，哇，那不得了！ 跑步机哦， 跑步机最后都是晒衣机啊。 嗯。听完了焦哥的言不由衷之后呢，最后你送的歌曲是来自有感觉乐团的《再勇敢一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你很棒，我们明天见，拜拜。 总是在十字路口被生命淹没，几乎停步走在失落的迷宫，而我放任感受，不断回说，再勇敢一点点，一点点，怕不会有一天在自己被埋没以前，失望找不到终点，被抽丝剥茧，没知觉。自己被说服以前，任谁也不能听见，说了好几遍，再勇敢一点点。被说服以前，